由即日开始上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订购香港制造的大厨系列腊肠，买齐一套四款，包括王牌腊肠、鲜肉腊肠、鲜鸭润肠同埋大受欢迎的鲜鹅润肠各一斤，原价780元，而家只需600元。订购或查询，请打2568-6811。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大家就唔好以为阿肥佬黎减肥成功就变咗个咁嘅样。咁我系枪枪嚟嘅。咁阿肥佬黎咧就唔知佢系咪因为太过积极减肥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就可能系有咗呢一个肌肉溶解症啊。咁佢而家依刻咧就话睇紧医生，就唔知会唔会赶得切翻嚟，或者有冇力赶翻嚟啦。咁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上一次喺度做大军阀嘅时候，我喺 Facebook 同大家讲咧，呢度系有啲自问完有做完，即系喺花生台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就 cut 到即系开唔到声咁滞。咁所以而家冒住生命嘅危险，系再嚟同大家做节目。喂，呢度地方其实都系。即系疾病嘅温床，即系无论系我哋嘅主持，我哋推咪都系有极大嘅牺牲同埋觉悟咧，先至嚟到做节目嘅。嗱，你睇下，我入到嚟就见到一张，大家睇下，黐住台面黐到实一实嘅纸巾喺呢度嚟嘅。大家可以想象下呢度嘅卫生环境系点样样咧吓。咁所以即系我相信咧，即系我哋头先即系讲过客户阿老萧整腊肠嗰个香港制造嘅工厂咧，个卫生环境一定系干净过即系花生台呢一度嘅，所以大家保证放心，即系食用呢、這、一个即系人民超市推介嘅呢个腊肠系列吓。咁 啊，当然啦，即系即系除咗我哋花生台之外咧，咁样系会有其他地方更加多嘅地方都会听到萧生嘅声音嘅，所以就大家唔需要即系太过介意，即系净系我哋如果想听到花生台以外，即系老萧嘅声音咧，或者嘅画面嘅话咧，而家开始有更加多嘅地方会听到噶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其他网台啦，系好啦，咁。今集如果阿肥佬黎就赶唔到翻嚟嘅话咧，就我谂住睇下就做两节啦。咁最主要嘅变数嗰、那个 factor， 睇下做唔做第三节嘅原因就系睇下我即系背后呢个男人阿副院长佢出唔出声啦，系吓。咁啊，点有冇声啊？ 大家好，有声 吓。咁啊，因为佢而家要即系掹住个后台啊，头先即系插线啊、掹线啊，咁都有好多技术嘅，即系有啲少少嘅唔顺畅系，咁所以就系可能 唔顺畅。 咁就所以就睇下啊， 唔顺畅。 我哋嘅欧森就即系可唔可以 manage 得到啦？系咪先？即系好唏嘘，坐喺个位见到，即系之前我哋咁样做节目咧，坐喺度嗰个系水哥嚟嘅。咁而家咧，而家就換咗阿周身啦，系咁，所以阿水哥就如果你睇緊嘅話，就唔使擔心嘅，即係今日唔區歸故土，即係他朝君體也相同嘅，係咪嚇？大家輪流坐喺度做節目，我意思係話係咪？咁啊，係即係有緣就一定會再聚嘅咁樣。咁今日其實都好多話題想講嘅，咁因為啱啱都發生咗一啲。好多嘅有關於即係政治啊政壇嘅新聞啦，琴日就係中西區呢一個補選啦，咁今日啱啱啊 DQ 四都係被一個大口狗梁君彥咧，其實正確啲講係透過呢一個立法會嘅即係行政委員會咧，係去追到翻 DQ 四嗰個薪金嘅，係咁呢件事其實冇乜好講啊，我哋都分析過好多次啦，而家係要即係第一要。摆出一个全面管治权一个打横嚟嘅心态，等你班香港人或者班抗争派系会死心，觉得你要付出重大嘅代价，无论系出嚟即系示威游行出嚟，即系社会行动喺街头又好，你选到入议会都好啊，都系会即系用尽办法嚟，即系搞到你选到入去都冇咗个位，甚至系会即系破产，等你冇得再选。咁但系比较得意或者比较一个值得讨论嘅地方就系咧。成件事就是你可以观察到，即是所谓建制派。我而家琴晚我同欧乐轩有个讨论嘅， 我唔应该就再叫呢啲叫建制派，因为建制派某程度上即系英文叫 pro-establishment camps， 我发音大家唔好追究我，我唔系翻鬼仔啊，系即系呢个建制派系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一个中性嘅词语嚟嘅，建制、亲建制，其实某程度上唔系一个即系特别。是表达到而家当下香港政治环境呢班人做緊乜嘢嘅。呢班人係正正確確嚟讲係应该係叫称呼做卖港派。个政权呢应该称呼做港奸政权，咁样好似即係汪精卫嗰、个南京政府伪政权，咁就叫即係汉奸政权。咁呢个林郑七七七为首呢个就係港奸政权。咁而依附或者维护呢一班港呢、这个港奸政权嘅人呢就係卖港派。因为佢哋系中间有交易喺度嘅。咁点样交易呢成件事。咁你见到呢、一个喺一个追返 DQ4 嘅人工呢件事情上面呢好得意㗎喎。嗱如果你将即係习总依法治国嘅意思執行到底貫徹到底嘅話呢，咁除咗你要追返佢哋人工之外呢，仲要喺呢一段時間入面呢四條友所投嘅票嘅記錄要全部都要抹殺㗎嘛，全部都冇效㗎嘛。今日梁君彥大口狗即係大搖大擺咁樣行出嚟話、哦、我哋呢個係根據基本法、根據人大釋法同埋根據袁仲庭嘅判決係裁定呢四條友10月12號係已經冇再有抢受议员嘅资格同身份啦，咁所以咧，我哋要追翻佢人工。喂，你追得翻佢嘅人工，佢哋唔捻再系议员嘅时候，咁佢哋投个票嘅记录系咪都要抹杀啊？系咪？喂，你真系冇读过，即系冇深切地去理解，系呢个十九大精神。十九大精神系乜嘢？十九大精神系阿习总吓、啊，要同大家讲唔好忘本吓、啊。搞完呢个十九大之后，都要去翻上海一大。嘅地方咧，跟住舉手好似一個衛星 U 廣告咁樣，一二三四五六七多羅多德咁樣舉手再去宣誓一次。咁共產黨係做咩啊？共產黨就係一旦剝奪咗一條友嘅即係權利，死撚咗都好啦，連以前啲記錄喺相入面都要抹走佢噶嘛嚇、啊。林彪當變咗做呢、這個嚇、啊，即係反黨反革命集團嘅時候，跟住佢身邊嚇、啊、講過説話又好，喺毛泽东身边影过相都全部都要抹走佢噶嘛？喂，同样道理，如果一个真正执行呢个十九大精神，理解咩叫全面管治权，一个正式拥护党、爱国爱港、拥护习近平为核心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所谓嘅建制派，系应该点做啊？喂，你梗系连呢 DQ 四嘅会议嘅投票记录逐个逐个抹走佢啦。剔走佢啦，计翻个票数啦，改翻晒啲会议记录啦，咁先至符合我哋中国国情噶嘛，咁先至符合十九大精神噶嘛。咁但系呢班就唔系真心拥护爱国爱港爱党嘅一班建制派，佢哋只系一班卖港派吓、啊。你话打工仔心态，都你都可以形容佢哋，即系阿肥佬礼佢系做开老板唔知啦，我哋呢啲打工仔就好清楚噶啦。老细就系加落嚟要我哋追翻佢钱，要搞我哋破产啫，其他嘢。冇佢老细冇讲，我哋咪唔做咯，系咪？即系你得成件事合唔合乎逻辑啫？系咪先？你收到个 order， 其实好明显嘅而家，你收到个 order， 梁君彦同你执行，笑骂就由人吓、啊，我就打横行噶啦，因为即系西环咁讲，我咪照做咯；老细咁讲，咪照做咯。老细觉得即系卖广告吓，个利是封要白色嘅，咁样觉得系创新，咁老细话利是封白色咪白色咯，唔理啲人当系吉儿咯，系咪吓？咁、啊、其实。即建制派，如果咧你见到建制派一个咁嘅水准咧，其实系我相信咧，我哋即其实泛民，唔好叫泛民啦，我哋应该叫吓我学快必咁讲，我哋证明翻反对派，我哋都觉得即唔够力度，要讲自己系反抗派。反抗派入边咧都要有一啲吓、啊、逆向嘅思维，即你见到呢一啲吓人嘅水准咁低。要示范一次俾佢睇咩系正宗嘅爱国爱港爱党，正宗嘅拥护呢个十九大精神系点样做嘅啦？即系我再一间举个例子啊，李子敬啊，李子敬呢一啲就系一个错误嘅示范。但系呢一节我唔想讲李子敬住，我想讲系即系究竟即系其实咧，泛民咧一直以嚟咧或者反抗派咧要开多条战线，即系例如啱啱补选咁样样，永远有啲友出嚟带住黄丝带。话自己系民主派，进步民主派要出嚟，系要系即系讲得俗啲，或者以系我哋即系 即想呢、這個即係成個反對派勢力、泛民勢力團結嘅人嘅角度嚟講，呢啲人唔知邊度爆出嚟嘅，一定係戒票㗎啦，係咪？咁我哋其實我一直諗咗好耐，我哋係要一個有一個係反抗派一個系統，係要做逆向戒票，就係、是、一定要即係將示範一次點樣係正宗地係演繹呢、這、一個即係真心地呢個愛國愛港愛黨呢個角色。一个逆向嘅思维，逆向嘅界票，点样逆向界票啊？即系例如，喂，依一刻阿何志平就俾美国佬塌咗啦。点解冇一个建制派系行出嚟吓、啊，就话要去拯救呢一个肥平嘅咧？喂，肥平根据国师泄露国家机密，国师点讲啊？国师话阿何志平系为国捐躯、啊，阿哥，喂。为国捐躯，咁就自然我哋要搵人去拯救佢㗎啦，係。 但佢为边个国先？係咪香港共和国先？ 但国师系国师嗰个城邦就唔系香港建国㗎嘛。国师嘅城邦啊，呢、這个你就大家唔好忘记系喺、啊、国师系由共产党丢，跟住就会被即系系共产党系逼呢个香港建立城邦㗎嘛，系。但 anyway， 即系何志平，我哋点解会冇人出嚟营救佢呢？点解冇记者或者冇建制派走去呢、這、一个即系翻上去揾阿吴京示威嘅咧？吴京啱啱拍完套《战狼》定《战狼二》啊，嗰度系《战狼》定《战狼二》啊，我都分唔清楚，一定系二啦吓。啊，虽远必诛，犯中华者，仲要系吓、啊，总之你系中国人，我就可以平安带到你翻屋企。喂，点解冇一队即系海豹突击队？嗱、啊，我哋唔好叫海豹突击队啊，你香港点解冇人？即系吓睇咁多美剧，睇咁多 Prison Break， 点解冇人帮何志平 Prison Break 嘅咧？系咪？所以第一件事，如果你系真正即系嘅，即系守护即系中国人嘅尊严嘅一个，点样示范逆向戒票？点样示范一个点样做一个真正嘅建制派？你即刻上网众筹啦，众筹营救何志平，跟住去问埋向太啊嗰啲咧。 但系佢贪污啊嘛，贪污。点解要救咧？ 喂，佢而家系为国做紧一攰一路，唔系为国做紧一带一路，吓系、啊、为国家做嘢。呢个将个中国模式输出呢个国际，喺美国就叫贪污啫，但喺呢个中国模式底下，呢啲唔系叫贪污啊嘛？呢啲系先让， 证明习近平嘅打贪系成功。 呢啲系先让非洲一部分人民富起来啊嘛。 咁咪習近平話要打貪啊嘛，咁 係習總佢自己打貪啫，冇話俾你去打貪啊。 咁而家就係好明顯默認咗美國都可以幫佢打貪咯。 呢、這個 我覺得 你咪習總先，你咪瞓習總床下底先，你點知係咪習總叫呢個美國去幫佢打貪呢？ 有個默契嘅，一係有兩個理由，一係就係何志平佢本身就係一個好細粒嘅人物啦，咁美國佬捉咗佢，基本上都唔需要問阿爺，唔需要睇佢面色，一個小角色，咁咪因為佢犯咗美國嘅法例，咁佢就用美國嘅銀行，咁佢所以佢去到紐約嘅時候就捉佢。 哦，你講出咗個重點啦。 另外第二件事就係因為就係可能佢要捉何志平都同美國讲好数，咁所以先够胆捉佢。 唔系你第一个可能性咧，其实都点出咗何志平咧，佢百密一疏，或者系唔够尽忠或者忠诚。因为成件事佢揾美国喺美国银行操作成个即系所谓一路一带一攰一路嘅过程啊嘛。 美国佬点会？ 佢用自己用支付宝啊，冇捻事咯，系咪？ 系因为你系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籍咁嘅人，跟住你去贿赂一个非洲嘅官员，咁正路应该系由非洲政府捉，或者香港政府捉，咁啊几时轮到美国政府捉咧？就因为你喺贿赂过程中用到美国本土嘅一啲设施同银行，咁美国有条法例咧，就系讲贿赂咧，就系主要佢条法例定到好阔嘅，你用美国嘅设施咁样诸如此类咧，咁都系触犯咗条法例，咁就有权捉佢啦咁样。 其实你讲开又讲咧，讲翻我哋老本行咧，如果讲紧本土派或者港独嗰个问题咧，其实呢一件事，喂我见。到即系而家仲揸住港独之旗嘅大旗手，无论系组织或者团体或者自认独派嘅人，例如啱啱喺即系学校门口派紧传单嘅学生动员或者香港民族阵线啦，系咪嗱？我冇贬义噶，你派传单，我觉得呢个系应该系言论自由，系应该受到法例保障嘅。但系嗰张传单入边系咪应该讲下呢一个关于呢个何志平吓、啊、一攰一路？嘅论述对于香港建国或者香港独立嘅影响呢？喂，因为你要解答到我而家提出嚟嘅问题，你远在非洲塞内加尔又好、乍得又好、乌干达都好，都 俾呢一个中国吓嘅强国人民，我用你个方口，用你个口吻啊，支那蝗虫系用呢个中国模式、中国逻辑去污染嘅时候，远在乍得，乍得系独立国家啦，话有自己主权啦，话塞内加尔有自己主权啦啩，乌干达有啦啩，系咪先？但系照样都俾即系呢个敌国、呢个邻国。是去影响到的时候，咁请问点样可以即係唯有独立可以即係可以避免沉沦呢？喂，呢样嘢即係本土派要答一答，仲揸緊本土派，即係而家阿梁天琦就话自己唔推动港独啦，系咪先？但係例如阿黄台阳都话自己仲系独派㗎嘛，系咪？或者我头先我提过两个组织，甚至系例如民族党咁样，陈浩天嗰啲咁样，或者各大学生会，喂，呢样嘢都系好应该要讨论嘅。 即系无论你独立唔独立，都系会受呢个中国同美国影响嘅，即系喺呢个国际嘅政治关系上面。咁你变咗独唔独立，就都系脱离唔到呢个中国同美国嘅影响啦。咁你变咗系独立嘅原因，就好似唔系好站得住脚啦。如果你咁睇， 系咯。咁所以如果系咁，香港独立运动另一个方向就唔系讲紧喺香港本土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咯，系避免沉沦。就要殖民月球喎，係咪？或者避免沉沦就係要 interstellar 喎，应该係咁㗎嘛。你点样发展呢、這个即係、就是、港独嘅论述呢？咁呢、這个我哋即係讲得远咗，我哋讲返。 咁所以佢哋喺另一个范畴度发展，就喺个精神领域上面就发展独立喎。所以就好似国师咁要去搞到要好似同精神病友比较熟络咁样。 咁其实呢每个人呢都应该有独立嘅精神同埋人格嘅。咁呢个系大家精神灵魂搞独立，咁我哋都应该系要支持嘅，系就唔好喺即系个国师嘅问题呢，就唔好喺即系自己嘅精神领域入面呢再独立咗几个实体出嚟。呢、這个先至系问题。系 黄毓民喺唔同时期都有唔同嘅精神面貌㗎嘛。系咪都有唔同嘅独立嘅面貌噶嘛？每一个独立的面貌都系独立嘅，就独，但系亦都系佢哋，但系佢哋亦都唔会联合喺一个独立嘅个体噶。系每一个独立嘅精神面貌都喺黄毓民呢个独立嘅个体而独立嘅，系啦。 即系所以嗱，而家呢个扣连到就系选人大。朱人大，即系嗰阵时阿肥佬黎啊，关我啦，话喂你去中央政策组九版几皮嘅嘢，你做咩唔去应征啊？咁样嗱，我而家谂到条桥，不如你肥佬黎，你选人大，我度晒啲台词俾你，喂，一定爆啊！你谂下，即系如果一啲独派或者系一啲我头先所讲嘅逆向界票嘅蓝丝，示范一次乜嘢系真点，即系爱国爱港爱党嘅一个模范，咁。去到你攞人大表啲人即刻围住你搏咪呢，即刻嗱，例如你何志平咁样众筹俾何志平，喂，而且呢件事都唔系话完全系讲緊呢一个偷呃拐骗㗎喎，我众筹呢样嘢，喂，至少我筹到张机票去飞去纽约一转来回，我探到监，喂，我都叫做即系拯救緊何志平嘅相应嘅行动俾你睇到啊，系咪先？系咪何志平一个人喺美国，大家睇 Prison Break 啦，系咪先？美国啲监狱几恐怖啦，有好多大只佬，系咪有好多即系黑人咁样？系喂，天气又冻，纽约系咪饥寒交迫？系嘛？咁喂，你有人探到佢，同佢即系知道冇人遗忘咗佢喺香港入边，喂，呢样嘢对佢精神都有好大嘅拯救啦，系咪先？咁所以，喂，其实即系本土派嗰啲讲开又讲啦，你唔需要谋住学联富资产噶嘛，有陶君衡呢啲老鬼顶捻住，你用唔到出嚟噶嘛，嗰啲钱系要佢哋签名噶嘛，因为有个基金咁样，你不如你而家上网众筹，你话我要营救何志平，系咪？呢个亦都系选人大嘅理由。喂，点解为国家做事系竟然系呢一个受到呢一个敌国或者美帝？嘅剥夺呢个人生自由吓，呢个生砌生猪肉系咪？咁呢个第一样嘢。喂，第二样嘢，你选人大。喂，如果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人吓，唔会变咗忽然爱国，或者系唔会系吓觉得突然之间系投共。我哋面貌清晰地，例如陈浩天嗰啲咁啊，陈浩天嗰啲佢本身原来系因为佢哋系呢一个特首选委，所以系可以投票选人大噶嘛。吓咁唔争在啦，佢自己就选埋啦。但系你唔需要突然之间态度，好似我哋成日讲跟阿郁文、阿鸠达同埋阿国师咁样有180度转变嘅。你可以坚持自己嘅立场选人大，点去呢？嗱，你谂下，即系呢条桥，我教大家啦，系去到人大你攞表嘅时候，跟住好多人嚟搏咪咁样，喂，你唔系支持港独嘅咩？吓，你唔系反对派嚟嘅咩？ 啊、你唔系呢个反即系港独自决派咁嗰啲本土派咁啊？你唔系承认呢个中共合法性嘅政权嚟嘅咩？点解你会嚟攞人大表嚟选人大啊？咁样样咁你可以答佢。大家有冇睇过套戏叫做《英雄》？系咪张艺谋导演咧？即系有阿陈道明、阿李连杰、有阿梁朝伟同埋阿张曼玉噶嘛？ 系啊，练一剑刺杀秦王噶嘛？ 系啦，十步一杀嗰招叫做，我记得啦。咁我就话我嚟选人大，我系为咗刺杀习近平。哇，系咪即刻爆啊？全部人即刻啲咪怼住你咁样，咩叫刺杀习近平啊？大家睇翻《英雄》呢套戏就知道，阿饰演秦始皇嘅陈道明。佢对住自己要刺杀自己嘅李连杰，系喊晒口噶。佢点讲啊？因为嗰度剧情就话、原本就系阿梁朝伟走去自杀啦，秦始皇嘅。咁但系刺杀到去到最尾咧，就结果放弃咗。点解啊？因为突然之间，即系梁朝伟明白到 统一嗰啲咁样嘅嘢， 明白到系啦。原来咧，真正 我嗰阵时睇咧，系诶，我系咩从书法中领悟呢、這个 剑法， 剑法同书法唔记得咗啦。总之，跟住领悟到最后要统一咁样。开头睇又冇乜嘢，跟而家睇翻嗰个大中华意识同埋暗示台湾啊嗰啲，哇顶，真系一个好劲嘅一个文艺洗脑片。 系啦，你睇翻嗰套戏，佢就咁讲噶嘛。阿梁朝伟争少少就可以刺杀到阿秦始皇，但系最尾都放弃咗，因为突然之间领略到。你要天下一统先至真正能够为世人换来太平，真係以国即係指国为母，係咪先？咁所以跟住秦始皇一听到陈道明一听到李连杰引述返梁朝伟呢番说话，跟住即刻喊晒口，话估唔到最了解朕嘅人竟然就係刺杀寡人嘅刺客。喂，你拨住咪啲相机系咁喺度闪嘅时候，你讲呢番说话出嚟，喂，习总望住有线新闻，望住捞入，习总唔会睇无线噶啦，我可以即系写包单同大家讲，习总要睇香港嘅情况，我一定系睇有线同埋睇捞嘅系。喂，会唔会流晒眼泪啊？习总，即刻会俾你当，你点会唔俾你当选咧？系咪先？喂，我哋即系讲紧，如果我去选啦，咁样话，我最了解阿习总，佢一定要一个了解佢嘅敌人。嚟去喺呢个人大入面正式代表呢个人民嘅声音，帮佢即係为万世开太平。呢一班全部都系狗奴才，全部都系利益交换嘅林嘅可以用价钱买得起嘅一班。你可以当美帝买得起佢哋嘅时候，佢哋照样系投去美帝怀抱。何况选人大，其实以我理解，我记错嘅话，是不需要是放弃外国国籍的嘛。你是美国人，你是加拿大人，你是英国人，你照样可以选人大的嘛。是不是？喂，你估习总不知道啊，这一班人哪一个即个个在这里即拼命地擦鞋，有哪个真是真心为自己即是贯彻这个全面管治权呢？嗱，现在就不是了。为什么有毒奶粉问题？为什么香港要有限奶令？是因为呢班港区人大做咗人大咁撚耐，由范徐麗泰开始，范徐麗泰自己都话唔记得，即系自己咁多年嚟做过乜嘢啊？因为佢冇做过乜嘢啊嘛，系咪先？点解香港要有限奶令？点解一段时间即系香港嘅母亲会冇奶粉？系因为大陆人嚟抢奶粉咯。大陆人点解落嚟抢奶粉啊？个源头即系大陆奶粉唔安全啊嘛。咁喂，呢啲国计民生嘅嘢，你民建联有咁多人做咗人大，工联会有咁多人做咗人大。搞过啲乜嘢？喺人大有咩个提案？提一个案，话要搞好内地嘅奶粉安全，令到内地嘅同胞唔需要长途跋涉走嚟香港抢奶粉，亦都间接令到香港同胞系唔会缺少奶粉。呢啲国计民生嘅嘢，啲建制派有做到咩？佢哋一执翻打工仔嘅心态啫嘛，就好似你如果真正执行呢一个全面管治权嘅话。喂，第一你就要你议员投票屌你全部要抹走晒啲记录佢啦，怕烦咋嘛，逐条挖返出嚟咁样。第二就係补选啦。补选喂呢一区点解会输得咁撚难睇呢？係即係其实 我估个投票率低嘅时候，我都觉得瓜得噶啦，系吓佢点样开出嚟，我都觉得我话系咪又系啲，即系我哋去过开票站睇过点票噶啦，啊系，其实都系啲人都系过早，啲票一倒出嚟嘅时候，大家都即系过早即系 high 咗啊，以为啊今次赢紧啦，点数来数去咁样数，然之后发觉原来又输鸠咗咁样，成日都会有，我哋去我自己选过两次区议会系嘛，咁我就唔系咁嘅 case 啦，咁但系好多。唔同嘅朋友咁、啊、都有一啲类似嘅经历咁。咁即你补选点会输得咁难睇呢，喂呢、這个系啱啱集中讲完十九大精神，啱啱讲完全面管治权，彰显呢一个即系中国共产党喺香港即系受人民所拥戴，个捻个全香港600万人都好似林郑咁样睇过晒份十九大报告，其实唔系嘅。讲起又讲，点解即系中共中央会派人落嚟夹住啲高官去睇十九大报告呢？因为屌你就睇死你班友唔识字啊嘛吓、啊！喂，理论上即系习总而家习大大，喂大家。睇住十九大佢宣读报告中英明神武嘅英姿勃发，系咪？全香港人都应该熟读嘅报告，拥护中央噶啦，拥护呢个中共中央，拥护呢个十九大精神噶。竟然喺十九大之后嘅第一场选战喺香港入边，竟然系会输嘅建制派。喂，呢一样嘢，个补选嘅因由，我哋下一次翻嚟可以再讲啊。